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0集。秦冉的盆栽，秦冉就伸手接过来，谢谢。程木面无表情地跟在几人身后，一看秦冉手中的塑料袋，就知道那依然是那些草。刚刚程木跟程温如提醒了，程温如知道秦冉那同桌家里是种花的，也没有好奇，十分礼貌的没有多问。他们家邻家人送上面包车才离开。程温如没有回自己的公寓，而是跟程俊、秦冉一起去亭兰公寓。秦冉没有先练琴，而是先在程俊书房找几本书。程温如正在跟程俊谈公司跟程家的事。 竞争太大，不知道云光财团这次到底有什么动作。 程温如坐在椅子上，手上拿着个茶杯，微微眯眼。他也不避讳秦冉，直截了当地开口。程俊打开电脑，登录账号，翻阅程水发给他的邮件，漫不经心地回道 EA 系列的程序跟机器人。 你有消息？ 程温如的腿微微搭着，目不转睛地看向程俊。虽然是姐弟，但程温如也不知道程俊到底在干什么。似乎程俊什么消息都知道，还跟亚洲的大佬认识。程俊懒洋洋地点开下一份文件，不动声色地看了眼秦闪，对方拿书的动作慢了些许，他才笑道： 没，就是猜测。 陈文如知道陈俊很少开玩笑，他这么说十有八九是真的。他捏着杯子微微思索。秦冉站在书架边彻底服气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一手拿着书，一手插在兜里。我先去练琴。陈俊还没说话，陈文如立马站起来跟秦冉一起去琴房。 这么晚还练琴，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。还有，三天后有场拍卖会，晚上八点。 程温如看向秦闪，笑得和缓。 里面新奇的玩意儿挺多的，你跟我一起去看看。 秦闪换了一只手拿书，没有拒绝。好。程俊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。没有几分钟，程温如折返，拿了自己的包，看了程俊一眼，语气冷静道： 我回公司。 跟之前太若两人。楼下，李秘书正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茶杯，在跟程金说话。看到程温如下楼，两人都站起来。 大小姐。 程金只是礼貌性的开口。程温如跟李秘书都已经习惯了程金这些人的态度，不太意外。 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程温如的脚步停了停，看向程金。他有点好奇程金对秦冉的态度。程金笑了一下。 啊，刚回来两分钟。大小姐，我刚刚在跟程金先生说大少爷跟欧阳小姐的事。 李秘书弯腰放下茶杯。 他们两个人今天下午见了面，我估计已经在129下了单。没用。 程金摇头，面容严肃。 拍卖场系统隐蔽严密，连拍卖场自己都不知道忘忧的卖家是谁。想要查出来，最少是129俱乐部的高级人员。 想要请动他们，不太简单。129在京城太过神秘，他们的防御系统连实验室的几个黑客都没能攻破。欧阳威不过129的普通会员，想要找高级人员太难。程温如看了程金一眼，笑，心里却记下来一点。程金对拍卖场的内部制度似乎很熟悉，连129需要派出什么等级的成员都清楚。 陈鸟跟扎龙这两个人最近几年都挺活跃的，手中单子接了不少。但这两个人主要的活动区域在国外，忘忧的卖家，他们不一定能查探到。 所以程金才说程饶汉找欧阳威做的是无用之功。 当然，如果欧阳威能请动孤狼，就当我的话没说。 听完程金的话，程温如不由伸手按了一下眉心。 这就麻烦了。 他眯眼，程老爷子这一个月恐怕要硬撑了。拍卖场基本上都是匿名买卖，这个月就一瓶忘忧，肯定会争夺的。三人正在说话，程木从富贵树边的楼梯上来，动静十分大的把一盆盆栽搬了过来。 大小姐。 看到程温如，他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噔噔地拿了水壶，又打开背包，拿起手中工具，小心翼翼地照顾放在落地窗边的盆栽。程金最近两天有些习惯了，直接转过了头，不想多看。程温如跟李秘书多看了程木一眼，程温如挑了挑眉，然后收回目光，跟程金说了一声，转身要走。刚转身的时候，脑海中瞬间电光火石，他脚步猛地一顿。 大小姐。 李秘书跟程金都看向他，程温如捏着自己包的手都握紧了。他直接朝程木那里走去，指着程木精心照料的花问道， 程木，这盆花你哪里来的？ 程木手一抖，差点浇多了水。 大小姐，这是秦小姐的花。 末了程木又问道， 有什么问题吗？ 程温如没有说话，只是从包里拿起手机，迅速翻到一张照片作为对比。盆栽，世界上当然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盆，但他照片上盆栽的树叶花形都跟程木在照料的这棵一模一样。程温如记得很清楚，这盆栽是新品种，上个月才开始试用，共拍卖了两盆，一盆在程家，一盆在研究院。程木这里怎么会有一盆？程温如没有说话，只是想起来盆栽背后的编号，他往后面翻了翻，没有特定的代码。 程木，这树叶能扯下一片给我吗？ 程温如看了程木一眼，这盆栽的树叶是硬币大小，五角星状，绿色中泛着一点荧光蓝色，很特别。虽然没有编码，但程温如不觉得这是假的。听到程温如的话，程木看了他一眼。 哦，我先问问人。 他伸手给林思然发了一条信息，询问他能不能扯下一片叶子送人。林思然似乎很忙，就敷衍地回了一句可以。程木伸手扯下了一片叶子给程温如。程温如拿着树叶又回了一趟程家老宅，连夜又敲开了研究院的大门，把两片树叶交给他们鉴定。 三天后出结果。 研究员接过程温如给的两片树叶，想了想才回答。程温如舒出一口气来。 麻烦老师了。 三天后，京城地下拍卖场的每月最大一次的拍卖开启了。晚上，程温如穿了一件红色的长裙来亭兰接秦闪，没有带程俊玩，两人身边就跟了一个李秘书。京城地下拍卖场在黑街赌场负三层，晚上八点开启，里面金碧辉煌，走廊十分宽敞，坐电梯到三楼，大门两边站着保镖。程温如从兜里摸出一张黑色的卡递给他们。每两分钟，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门童就恭恭敬敬地把秦然几人引进去一个包厢。包厢是悬空在拍卖场四周的，前面是单向玻璃，能够清楚地看到拍卖台还有下面坐着的人。 冉冉，你有什么看中的就按这个。 程温如指着桌子中间的红色按钮示意秦冉过来坐。 三弟买单。 秦冉坐在程温如隔壁，把手机放到桌子上，看着拍卖师拿出来的第一件拍卖物品。 是一块玉。程温如今天是为了忘忧来的，不过也会看其他有没有什么合适秦染的东西。秦染拿手支着下巴，一开始他还挺好奇拍卖场的，后来感觉跟 M 州的拍卖场没有什么区别，他就没有什么兴趣了，翘着二郎腿拿出手机开始玩游戏。程温如没有打扰他，而是看着拍卖物品，看到好看的饰品或者古物就拍下来。没等一会儿就到了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，忘忧。拍卖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玻璃瓶，李秘书提醒 大小姐。 程温如点点头。忘忧的起拍价依旧是200万，不算太多，一开始都是下面看他的人零零散散出价，楼上的包厢没人开口，加价一直加到500万，楼上的包厢才开始竞价。到了500万，已经超出了忘忧之前拍卖的价格了，加价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但京城不乏有钱人。 忘忧这次突然变成了一瓶， 李秘书压低声音， 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如果下个月一瓶都没有。 很显然，这是所有竞拍忘忧的人的担心之处。忘忧一直每个月是10瓶的，这个月突然变成了一瓶，基本上老主顾都在思索是不是忘忧本身出了问题，这可能就是最后一瓶了，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要拍下，以至于喊价喊到了800万，争夺依旧是白热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